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老狼演唱的《未知的旅程》，邰正宵带出的《笑看情字也难》，柯以柔带出的《好几遍》。 手泪一干。

情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开戏但画面换剧，谁头讲对白欠些元气，难免成肉体，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便体现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用力，能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，完全定格，散去对白，谁愿拍多半集，不要被你掌握，如有不测才去自立，这套戏我不想再拍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好戏但画面换剧，谁头讲对白显些调戏，难练成肉女，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乱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勤力绑起手脚便体现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用力，能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，

否依然潇洒？就在转身刹那，我已默默为你祝福这份牵挂。